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鹏。Hello。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王爽。 这里是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 FM 九十八点二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欢迎各位年轻人加入我们。 而且我们 FM 九十八点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了。同时，大家应该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 花椒 直播。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 好，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生而不同的一个年轻人的世界。那么我们今天啊，听着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歌曲。其实我不知道爽儿，你最近觉得这个北京的天气怎么样，热不热？ 最近的北京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让人有一种很燥热的感觉， 不想动，是不是？ 对，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在室外进行一个活动。 正常的，我觉得正常的走路可能都觉得有点麻烦，觉得能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就坚决不出门。 对，就完全就是室内室外是冰火两重天的一个感觉。 没错。 而且今天是这个就是2017年的一半，刚好是中间的这一天。对 对，非常有纪念意义哈。 对，而且今天是一个周五。 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开始加入到这个周六周日的这个假期的规划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一周的规划可能更倾向于室内，更相当于是运动幅度不要那么大的一种慢生活了。 对，大家可以这个稍微在家浪漫的宅一宅。 对， 然后稍微的这个或者去游游泳，这是比较清爽的一些活动。 对，唱唱 K 啊，或者说这个看看电影等等之类的， 喝喝啤酒， 真不错啊， 再配个花毛， 瞬间对自己的周六周日充满了期待。那咱们既然谈到慢生活呢，咱今天的这个嘉宾也是一个充分享受慢生活的嘉宾。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坤饶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坤饶， 大家好，我是坤饶。 来，你 先做一个自我 介绍啊。你这太简单了，慢生活。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比如说，这个平时都做些什么啊？有什么爱好？性格什么样的？ 我性格是一个比较闷的人。平时呢，除了跟朋友玩之外，自己喜欢一个人去一些博物馆，还有一些艺术馆去看一些画展啊，看一些艺术品，看一些。 你最近看了什么？ 如此有内涵。 最近看了那个紫檀宫的展览，然后还有那儿有特别多的那些那儿有特别多的那些紫檀的艺术品，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看。包括也去过那个中国 中国艺术馆 啊、 哦，嗯， 然后那儿特别多的画展什么的 哦，中国美术馆 哈，对，中国美术馆 这个骨灰级的文艺青年的感觉，嗯、 对，已经深入到骨髓里面了。 对啊， 我想问一下爽，你平时你如果说周六周日，如果说没什么安排的话，嗯、你愿不愿意去博物馆或者说图书馆、美术馆？ 当然是愿意去，当然愿意去、嗯。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北京，好像越来越少去看展览了。 对， 就是因为就是还是比较这个比较燥热吧，感觉就是很难这个沉浸下来。 是的， 不是像咱们的这个困扰同学、嗯、这么的内秀。 对，他说他是一个很闷的人。 嗯， 那我想问问你，平时比如说跟这个朋友啊，或者说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那么闷吗？ 没有，跟特别熟的人的话就会还好。 就造起来了是吗？ 嗯， 就不像你了是吗？ 就释放了天性， 对， 就变成人来疯了，对吗？ 嗯，其实我觉得人分两种嘛，一种内向的人，他是像我这种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积聚自己的能量，外向的人呢，外向的人他可能跟更多人在一块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开心。我可能属于内向的那种，我自己在去逛博物馆啊逛艺术展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开心，然后积蓄了很多能量，在和更多的人在一块交流的话，我觉得我在释放我自己的能量，这样的一个过程。 哇，我能感觉到坤饶在慢慢的打开自己，从一开始那么羞涩的跟大家打招呼，突然变成了一个哇可以侃侃而谈谈自己的人。 他这个节奏有点太快了，有点招架不住啊。从放不开到放开只需要短短一分钟 就是严肃不过三秒，对吗？ 对，你这个闷闷的程度有点低。那好，刚刚也是坤饶做了一个简单自我介绍，我们相信通过接下来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环节能进一步走进他的心里，好不好？ 好， 直接打开他。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是我们这个博火点秋香一个新设置的环节，叫做一首歌两颗心。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坤饶推荐的一首歌，然后打开一下他的内心世界，看看他平时喜欢什么样的歌，喜欢什么样的爱好，也希望我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希望我们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与我们多多互动起来、聊起来，好不好？ 我们说相由心生，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说歌如心生，就是一个人喜欢的歌其实特别能体现出他的性格和他内心的一个节奏。今天坤饶带来的这首歌我没有听过， 你叫什么名？ 感觉非常小众啊。 嗯，对，是最近的一首歌，民谣七月上。 歌手是 谁？歌手是 Jam， Jam 都没听过。 我们俩反正表示没听过。 对，我们俩都是。 这是我刚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很小清新那种感觉，觉得刚刚听觉得还可以，然后就推荐给大家。 行，那咱们就听听这首歌。你如果你能跟上，你就唱两句，我们看看这首歌跟坤饶是不是能不能搭起来。 嗯，我觉得肯定是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好，我们来听一下。 尘埃飞扬，追寻赤裸理想，冷却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臆想，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流香磁场，不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消失神的伪装，消失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 好，我觉得这首歌我似曾相识，好像听过。 嗯， 就那首什么那个黄沙什么南墙，这好像我冥冥之间听过。 嗯，就是这份民谣的那种元素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明显吧。 没错，没错， 特别的让人一听就感觉好像在一个小酒馆里，就真的是切合我们今天一开始这个开场说的慢生活。 没错， 就整个的心里都沉下来了。 嗯，对，我觉得我可能回去之后会一直单曲循环下去这首歌。 有可能在逛展览的时候一个人听着这种音乐的话，觉得也会挺舒服的，很安静，而且 吹着空调挺凉快的。 关键是在夏天看展要有空调。 你们张彤这困扰跟咱们俩怎么这么冰火两重天呢？咱俩这么燥热，他怎么这么清凉呢？这么淡定。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嘉宾也是第一次哈，跟我们就隔开了感觉， 给我们带来了一股非常清新的风的感觉。 对，你除了说旋律上比较小清新，歌词比较的就是抒情有诗意之外，你喜欢他的理由还有什么？ 可能是跟我当时听音乐的那个心情很契合吧。 啊，正好撞上了是不是？能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吗？ 就是可能当时的思绪稍稍有些乱，就是你懂情感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在里面歌词描述的一些那些押韵的话可能就有一些触动，然后瞬间就觉得还蛮好听的。 听起来感觉里边有故事呢。 对，我们能方便讲吗？我们想听一下。 有哪一个内心的小故事和这首歌产生了共鸣？ 可以大概齐的描述一下。 就是可能前段时间跟一个姑娘发生了一些事儿，然后就是 一些淡淡的小哀伤上， 有一些不可言说的这个忧伤。 有一点。 现在怎么样了？现在你的心情好没好些？ 当然好多了。在当时看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正好赶上我稍稍情绪有点低落，有点遗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觉得很契合。现在的话，当然好多了。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环节的一个特别巧的一个设置啊。有的时候音乐是有记忆的，就是你在某一个心情下总是听一首歌，然后你在很久过了很久之后再回听这首歌，你就会想起那个时候自己，对吧？和那个时候自己的心境。 对，想起来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段心情，还有一段记忆， 一段时光。 没错。那么还想问问说，如果说这首歌你要送给一个人的话，你会送给谁？会在哪种场合下送给他？ 送给，我觉得这种适合一个人听的音乐的话， 也可以送给自己。 对，送给自己也可以。就是我觉得这种稍稍有点淡淡的哀伤的情绪，还是不要太多的传给别人吧，就是自己回味一下，就是小小的铭记一下就可以了。送给别人最好还是那些更热烈的中挚的那种 正能量的歌曲。 正能量的歌曲，这种的话就留在自己听听看看展览的时候听一听就好。 你知道我爽，我现在立即想到一个画面，我觉得再过20年，坤饶会是那种在一个小胡同里端一杯茶，然后品一下午的老头儿。 就是旁边还一鸟笼子，是吗？ 对对对。 那我现在已经 钓鱼啊，什么 之类的。从一个安静的美少男变成了一个安静的小老头儿， 小老头儿。有这个倾向啊。 但是我特别羡慕这种就是内心戏很丰富的人。 对。 他的内心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的体验，但是也不是特别外放的去跟别人就是讲述的这种。 对。他更想把一些阳光的正能量的东西分享出来，一些淡淡的哀伤可能或许没那么阳光的一些情绪，那就自己去消化。 但是这些在自己内心消化的小忧伤，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很美的感觉。 没错没错。成长都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些心情其实它本来也是一种美吧。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只要我们经历了，我们慢慢走过，它都是对于我们未来的我们来说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好，刚刚我们经过了一首歌啊，两颗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慢慢了解了一下啊，坤饶的确生活中也是一个慢生活的一个美男子啊。 真的是慢生活又非常有内涵，非常内秀的这样的一个美男子。 是像一杯茶一样，需要慢慢去品啊。我们各位朋友们是不是也有同感？赶紧互动起来啊。 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还有尤其是这个姑娘们，对吧？因为我们国虎点秋香是一个充满了桃花的节目，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缘分来的节目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 FM98.2 每天19:30为你准时直播的国虎点秋香。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呢？下一个节目 哇， 看 到了我们的留言板。 对，好多好多啊。 随风说爽爽辛苦了，早上播晚上也对， 每天都见那就最好了。 对，我是那个天天见，早上一见晚上一见， 一 天两面。 一见到爽就感觉遇到了一个小太阳一样，是那种积极的阳光的快乐的感觉。 我这还饿着肚子呢。 一会儿我们去吃。 随风还说了一分时光一分记忆，这说的就是坤饶刚才分享这首歌的感觉。 没错。这就是刚才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心里的感触。那么我们赶快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是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么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我觉得也跟它的整体的气质有一些像，就是 完全就是 契 合的，对 对，我们的这个啊，尤其是我现在这个主题也是煞费苦心啊， 因为你太奔放了，对吗？ 对啊， 你的人设不太相配。 对，我觉得聊这个话题，我可能插嘴的几率不高了， 是吗？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叫做等待啊。张小娴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孤独的，直到我们遇到了另一个人，让我们知道人生还是可以没那么孤独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等待呢，也可以聊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们今天想聊的第一个这个等待，就想问问坤饶，你记忆中最印象深刻的一次等待是什么场景，跟我们描述一下。 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在很多年前，在高考结束的时候，然后在等自己成绩就是录取结果出来那一刻吧。那一刻应该是最重要的了。应该说对于每个人来说，高考都应该是改变人生的一个节点吧。等待那个结果，我觉得应该是最有意义的。就目前来说， 还记得当时做了些什么吗？我清晰的记得我当时就在家里一直在踱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我还以为你烧了根香呢。 那倒没有。 我记得我们当时的成绩是我们那个教育的那个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一直登不上去。然后后来突然查到了，然后那个比我自己估的分要高一些，我还有点当时有点不太相信，然后过了 意外之喜呢， 好久才相信这个事儿，然后就特别开心当时。 不过说起来这个高考成绩，其实这两天也是刚刚公布了我们2017年的高考成绩，所以也都让我们想起了这个我们当年的一些片段。对， 我想问一下爽，你当时估的分跟你 我们不是应该问等待吗？ 我想插一嘴， 怎么突然开始问起高考成绩了？ 我想问一下，你方便说吗？ 那我特别清楚的记得我高考的成绩658分，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后悔了，我不该问。 就这个数字，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 啊，我整整要比你低了100分。我当时还想说，哎，我其实是个学霸。 这个省市有差别，这真的是。 对，那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一个等待。 对， 那么你还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最期待的等待有没有？最失落的等待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我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源自于期待吧。你首先有了期待，就会一直等一个结果。觉得失落的等待可能就是因为 被动的了， 就是最后没有个结果，所以才会失落。或者结果跟预期没有达到一个相符的标准。对于我来说呢，失落等待也有，就是就像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就很多情况都会有这些那些不如意的事儿，这应该都算失落的等待。 哎，我必须得那个插入一条信息了，这个热心市民张某某说，你们是哪个电台呀？说我们难道不看这个大屏幕留言板吗？我们当然看，我们是FM98.2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对， 今天的节目呢是博虎点秋香。 是的，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呢是坤饶。我们都是非常愿意跟大家进行互动，也希望大家多多发一些我们的这个小留言，我们都会看到的哈。好，刚才坤饶聊了这个等待，他最这个期待的和这个不太期待的，可能稍微有点伤感的一些等待。 聊得太发散了，我觉得像在写诗呢。我必须要在那个调节一下气氛，问一下张彤，你最开心的等待是哪一次？ 最开心的等待，我觉得每一天我都有开心的等待。为什么呢？就是等待美食吃好吃的。 我也觉得，就是点完菜之后，在那儿等那个上菜的时候。 对对对，我觉得每天晚上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啊，因为夜宵不敢吃，吃多了之后胖，怕大家骂我，然后所以就每天就想一想，明天早餐要吃什么，午餐要吃什么。就在这一段的过程中，特别是早上起来醒来，就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个等待是我每天最期待的等待。 你知道吗？坤饶向我们俩投来了鄙夷的目光。 对， 这俩人跟我不是一路的。我们在说什么？是说同一话题吗？ 我觉得他每天应该不太期待吃的，你看这瘦的。那爽你呢？ 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等待应该是就是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等待自己的意中人给自己回信息。 哇哦。 就是发了一个信息过去，总在等待对方给你回，但是对方可能在忙什么，或者觉得哎好像这个话题说完了不用回。 对， 我就一直看着手机啊，然后这个就是上床睡觉，在宿舍里也拿着手机， 抱着手机， 对，就怕错过了。可能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少女心的。 对，那个时候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就脑补出一部电视剧来了。 对，就是已经30年的剧情都已经写好。 对，相信每个人也都经历过，你经历过类似的经历？ 肯定啊。 对， 我可能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在我节目中经常说，说我是那种就是小鹿乱撞到撞死的人，所以说 是撞了，这是什么神转折？ 对，就是没有怎么期待过，就是我的意中人给我回短信、回微信之类的。嗯、我每次都是就是比方说，就外卖小哥有没有接单啊之类的，可能就是我 那生活好无情啊。 没有吧？ 美食陪伴我， 像你手机上还经常有是吧？ 各种妹子的微信。 你今天是来揭发主持人的是吗？那好，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结束了。 背后捅刀型的。 对，咱们今天聊完等待了，也希望各位值得等待的这些人和事都能够赶快来到你的身边，也希望每一段等待都能换来一个好的结果。 嗯，而且有的时候其实等待的心情也是可以很甜蜜的。 是的。 嗯，而且尤其是我们假如说就是一个坏结局的话，其实等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比这个知道结果要好呢， 好很多。 对， 反而知道之后心理落差更大。 对对对，所以就是享受每一刻。 好，我们也是刚刚进一步了解了一下困扰，了解了跟他气质特别相符的一个主题，特别文艺的。 哎，我觉得这个困扰太难打开他的这个内心了，对吧？ 那接下来为了打开他的内心，我们就来一些强制性措施。宽快答又来了， 好，支持。 来十个宽快答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打开困扰的心，好不好？我们给困扰提一下我们的小要求，就是每一道问题呢，你只需要5分钟的反应时间。长了不行， 5分钟， 5秒钟 啊，5秒钟， 5分钟，我们节目要结束。 我今天被他的慢所感染了，我也开始变慢了，时间观念都不对了。 小老头上身， 对，开始喝茶了。哎，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宽快答。 好，看你们两个这个节奏能有多快。来，预备，开始。 第一个问题，偏理性还是偏感性？ 感性。 第二个问题，他都反应太慢了，我想打了。来耍，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是颜控外貌协会吗？ 是 哈。第三个问题，相信直觉吗？ 相信。 看电影是喜欢在电影院还是在家里？ 电影院。 第五个问题，最意想不到的一丝相遇是什么？ 最意想不到一丝在图书馆门口。 念念不忘的一座城市。 是什么呢？ 青岛。 青岛。最喜欢的一位演员是谁？ 高圆圆。 高圆圆，大美女啊。 是喜欢广交朋友还是三两知己足矣？ 三两知己吧。 好 朋友才是最重要的。 来，第九个问题，朋友对你最多的评价是什么？ 内秀。 内秀。就光在咱俩夸的 吧。 就咱俩说的。 一下咱俩就抓住了重点。 没错。来，最后一道问题是如果说给自己一点建议的话，你会对自己说什么样的话？ 其实我也想自己更活泼一点。 更打开自己一点， 再外向一点。 张彤，我们来归纳一下刚才这些答案哈。其实答案里有很多可以这个，对，可以研究一下的，比如说高圆圆。 高圆圆 估计这就是困扰的理想型呢。 对，是。 困扰，你觉得高圆圆身上就是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呀？或者说其实也是变相回答了你对未来的这个另一半的一些设想。 但我觉得高圆圆是所有人的理想型了。 对，男生们的女神。 女神。 对。你觉得她身上特质哪些是觉得特别抓你的眼球的，是特别吸引你的？ 首先长相上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款。 您能具体点吗？ 就是很长得很大气。就是相对于刘亦菲那种就是比较仙气仙气而言， 你夸你的女神就行了，不要伤害其他人。 对对对，我们也爱刘亦菲哦。爱您。 我更喜欢高圆圆那种长相。然后而且比较喜欢她的气质。 气质真的是高圆圆的气质扑面而来啊。 是的。每次看她的照片都感觉眼睛都挪不开了。都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看她的电视剧，然后就被吸引了。 刚才好像还说到了一个关键词，说最意想不到的一次相遇是在图书馆 门口。 哎呀，不愧是这个内秀的 小男生啊。 对呀、 这个连相遇的这个位置都很文艺啊， 学术。 对，能稍微简单的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一个相遇呢？ 在一个雨天的傍晚。 哇哦。好有画面感。 就是一个同学来管我借学生卡，然后到图书馆里面去借书。 哇，我要放一首歌。 这是，然后继续说。不要停。 所以就 下雨 以后， 哇， 没有再见过你。 天，然后晚上的时候， 遇见这样的 没有特别晚吧，大概5-6点钟，然后 一个女生管我借一下那个学生卡，她没有带，然后她要去图书馆召集里面借书，然后我就把我的卡借给了她，我们一块儿去图书馆里面就是 读书了， 对，一块儿读书做， 是不是后来也成为了好朋友？ 对，的确，现在也都是好朋友啊，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这段相遇是属于友情的范畴。但是也听起来依然是那种像青春电影里面描述的那种，像这首歌特别特别契合，爽，你太棒了，你知道吗？我不想破气氛，其实 其实我想好好听一下这首歌了。就我们在方便中注定，就是一开始也是有一个下雨的画面，然后还有一段男生的独白，真的是在这种下雨的图书馆的门口，哇，简直就是电影的开场啊。 对啊，我就说像青春电影的开场一样，就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好，也是我们青春中不可多得的不可忘却的一段美好的回忆。 所以说这个内秀的小伙伴，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内化到他的心里，估计也是像过电影似的， 对， 自己会脑补很多画面， 内心戏太多。 对，今天我觉得他自己其实他内心脑子里面每天都在供应各种各样的电影，自己一个人可以出十部专属电影出来。我们期待下一次， 哪像咱们俩内心都是开心麻花是吗？ 对，我们期待下一次节目中坤绕能够继续带来他的专属的电影。好，那么今天的博后点秋香也该跟您说再见了，因为时间总是非常的快。 对， 那么也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 FM98.2 博后点秋香，我们明天再见， 拜 拜。 拜 拜。 我特别想你，今天我依然能感到